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中，记载了杨靖宇的最后一刻。在交火中，日军第一梯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曾经试图劝降杨靖宇，双方曾有过短暂的对话。 右翼队隐蔽地接近到了杨靖宇前方30米的地点，西谷队长下令暂停射击，双方交换了下面的话语：“君，是杨司令吗？”“ 是的，我就是杨司令。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军之同志的程斌、崔昼峰，都担任着警察队的指挥。”安参谋也在总部工作，若是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需多说，开枪吧。说着，杨靖宇开始用两只手枪朝我们射击，这边也随即开始迎战。西谷惊坐道：“好吧，没有办法了，这是你死我活，射击！”在他的命令下，各队开始了猛攻。我方致命的一弹击穿了他的胸部，他双手向上高举，随即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这段对话推测当时是用中文进行的。 当西谷提到杨靖宇同志中的叛徒时，杨靖宇在随后的回答当中便谈到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 双方的对话逻辑清楚，而且记录时间就在杨靖宇牺牲后不久，可信性比较强。 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杨靖宇将军正是利用这短暂的对话时间完成了文件的销毁。 击中杨靖宇致命的一弹来自叛徒张希若。当时杨靖宇已经断粮五日，患重感冒且双脚严重冻伤，但仍然携带着一支一号驳壳枪、两支小号手枪、230发子弹，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这些武器。杨靖宇的死对抗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们的战斗仍在继续。抗联第十军一部扼守95顶子山根据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作战地图上始终将他们标为双龙残部。由于与世隔绝，他们在日本投降以后仍在旧地据守，直到被周保中的交通员田仲桥带人接应出山。1935年抗联成立一支孤军，1941年第十军军长汪亚臣战死，这些第十军的战士成了孤军中的孤军，但他们却苦苦坚持了五年之久。总司令虽死，他们的灵魂依然在这块大地上战斗。在同样的一份文档里，日方记载杨靖宇的遗体被送到县城，为了确认，日本人叫来了前面提到的叛徒安光勋。结果确认是杨靖宇本人之后，安光勋竟毫不掩饰地失声痛哭。安光勋叛变以后，在日军讨伐抗联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在最后追杀杨靖宇的过程中也不遗余力。然而他的痛哭让我们想起安光勋是力战负伤被俘以后才投降的，也许他面对杨靖宇的时候还有一丝太晚的惭愧和良心发现。虽然双方的对话看来十分短暂，而且将军在最后时刻并没有说出什么豪言壮语，仅仅如此前每一次面对日军时同样坚定刚强，但正是在这种平静中让我们感到了将军那种面对必死之局时的决然，那一声我将抵抗到底仿佛回荡在天地之间。那一刻天地或许都会为将军垂泪。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朝日新闻1940年3月5日的报道，对将军牺牲前后的战斗描述是这样的：新京特稿。被称作满洲国治安扰乱的第一大元凶，并受到以治安部大臣名义用10000元悬赏其首的共产匪巨头杨靖宇，在此前23日因遭到我方日满联合讨伐队的攻击，于通化省蒙江县城西南方地区被发现，经过围攻作战将其所部歼灭，该匪首杨靖宇被我讨伐队击毙。在日本的一个图书馆里， 读到日军在追击杨靖宇将军的最后战斗中，因追击时间过长，冻毙20余人。何叔长叹，深有感慨。同一天报纸上还刊登了对参与此战的日伪讨伐队成员井部补义子的访问，义子讲到，他所属的西谷讨伐都所队在23日下午接到汉奸报告时刚刚吃完饭，他们立即乘汽车3公里到达三道崴子，接着踏莫西的冰雪追击。杨靖宇显然从山上看到了他们，立即脱离试图突围，但日军跟踪其足迹。尽管杨靖宇两次渡过蒙江河，都没能摆脱敌人的追击。尽管如此，日军判断只是因为杨靖宇处于饥饿状态，体力下降，才使他们能够追上他。尽管讨伐队一再招降，但回答他们的是杨靖宇用一号驳壳枪和二号驳壳枪的还击。战死的杨靖宇胸部中3弹，臂部中2弹。义子的回忆中提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当确认死者正是杨靖宇将军时，日军讨伐队员竟忍不住全体流泪。这篇报道的题目所言，真的是杨，认定真身后的一片男儿之气。向杨靖宇将军致敬，所谓中国之魂，杨将军比文人要更担得这个荣誉。从军事角度，杨将军的失利真的无可指摘。在他最后的牺牲之前，抗联先后遭到了5个致命的打击。第一，日军采用集团部落和在原始森林中开汽车道的办法，断绝联军补给，缩小游击队可以活动的地域。这是知道今日对付山林游击队的最有效手段之一。第二，伪军素质发生了改变。原来同情联军的廖碧臣等张学良旧部，被日军新训练的兴安军、江上军、满洲海岸警备队等代替，尤其是伪满江上军，彻底切断了联军渴望的苏联外援路线。第三，国民党系统王凤阁等友军先后覆灭，抗日联军孤掌难鸣。应该说，在东北的抗日部队各有特色，复合的作战体系对日军的清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杨靖宇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国民党系统的军队对他并不友好，但是在作战中，杨部总是尽力对他们进行救援，可惜力量太弱，不能成功。随着友军的覆灭，抗日力量的单一化使日军的清剿变得较为容易。第四，杨靖宇爱将程斌等的叛变让日军了解了抗联的作战方式，并相应做出调整。与此同时，日军对抗日联军从纯粹的剿灭转为软硬兼施，而且伪满洲国经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软化了部分抗日军民的立场。抗联叛徒不断，但是程斌的叛变对杨将军所部是致命的，因为程本人曾经是坚定的抗联领导人，他在投降前夕还曾经枪击日军派来的内奸。但是对于形势的判断和其母被日军抓捕，终于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程斌原来是杨将军的得意门生，他的投降不但严重动摇军心，而且使抗联许多游击战术为日军所掌握，抗联部队顿成被动。第五，日军的最后一击十分准确， 实际上最后一战之前的杨将军所部并未山穷水尽，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正是做大举向日军反扑的准备。但是日军的攻击切断了杨将军和他的主力部队，包括第一师警卫旅的联系，这是致命的打击。从后来杨将军的行军路线来看，所谓他掩护大部队突围的证据并不充分。正是日军在反复搜捕和伏击杨将军的直属部队，迫使其向主力相反方向退却。因为日军已经判明杨将军的所在，并且战术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消灭抗日联军的灵魂杨靖宇。这是比消灭更多的抗联战士还要急切的目标。1940年2月23日下午，由于汉奸出卖，敌人在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包围了断粮多日、已经孤身一人的杨靖宇。此前，他最后的两名警卫员在试图购买食物时与敌遭遇牺牲，将军的印章等物落入敌手。日军已经断定将军就在附近，多路敌军如饿狼般寻找着将军的踪迹。但若不是汉奸出卖，日军还是无法找到杨靖宇的下落。对于义子描述的战斗，在日军战场实录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讨伐队已经向杨靖宇将军逼近到100米、50米，完全包围了他。讨伐队劝他投降，可是他连答应的神色都没有，依然不停地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交战20分钟，有一弹命中其左腕，啪嗒一声，他的手枪落在地上，但是他继续用右手的手枪应战。因此讨伐队认为生擒困难，遂猛烈向他开火。下午4时30分，杨靖宇被抗联叛徒张希若用机枪射中胸膛，壮烈殉国，年仅35岁。就像李陵最后的长叹：假如再给我10万支箭。李陵历尽被俘，杀敌备之，无可指摘。杨将军历尽不屈，杀身成仁，使李陵被望尘莫及者。所谓民族英雄，正为此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40年2月23日，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战死蒙江，日军一度以为东南满地区的治安可以彻底明朗化。然而消耗了巨大人力物力的日军很快发现，事情与他们想象的全不一样。抗联第一路军余部为了给总司令复仇，发起了近乎疯狂的反击之战。大马路沟一战中，抗联将领金承柱指挥所部全歼日军100余名。在战斗的最后，抗联向日军发出招降的号召，日军指挥官在自知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与部下互刺而死。第二天傍晚，增援日军到达，目睹同类被歼灭惨状，大多恐惧不已，留下了眼见此景忍不住有归国之叹的感慨。1941年2月，日军邀大阪日日新闻记者前往吉安、通化等地访问。 亦在宣扬杨靖宇战死以后当地恢复治安的情况。但日本记者也不得不在报道中提到抗联仍在当地活动。其报道中有这样一段，翻译过来是：但是在残存的匪贼中，以魏参谋长为首，装备最为优良的共匪部队仍在执拗地对开发工作进行袭扰，他们不时攻击东边道公司的卡车，乃至数日前在八道沟北面还发生了这样造成损失的战斗。对于这些凶恶的匪贼，省警察署组织的讨伐队以及日满挺进队在日夜进行勇敢的讨伐。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努力如能奏效，则在保障治安的前提下，前面所提到的诸般大规模开发建设均可不受阻滞地进行。不过在将近一年持续不断的讨伐之后，这些顽强的匪贼也覆亡在即，我勇敢军警仍在不断出动，基于对他们的信赖，明日我们继续向内地深处行进。尽管日本记者对日伪军警进行了颇为美化的描述，但在杨靖宇已经牺牲一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仍在顽强地生存和抵抗着，不能不让日军感到狼狈。而文中的魏参谋长指的便是接替杨靖宇具体负责第一路军指挥任务的魏拯民将军。魏拯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关有为，1909年出生于山西屯留，早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大之前的老党员。918事变以后，魏拯民被派往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同军长王德泰指挥所部北上牡丹江地区和远征南满地区，打通与吉东和南满的联系。他和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蒙江、金川、桦甸等地打击伪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讨伐。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以后，第一路军和省委的工作重担全部落在魏拯民肩上。从事军政工作出身的魏拯民这时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一路军在敌人重围中继续战斗达一年之久，使日军不得不保留大量兵力对付其认为随着杨靖宇牺牲已经覆亡的第一路军，有力地支持了关内的抗日战争。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魏拯民为何可以坚持这么久？他的秘密基地又是什么样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